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3集。 程前生性冷淡，不大愿意与人腻歪，偶尔严征明想试试耳鬓厮磨，磨不了三句半他一准就烦了，很少会这样。严征明先是有些受宠若惊，随即小心翼翼地放柔了声音问道， 怎么了？你是因为唐枕心里不舒服吗？还是花环的后遗症？ 不是因为他。师兄，你知道天乾坤吗？ 程前将头埋在他肩上，声音听起来闷闷的。 三王爷在十方阵前说过一句，你们都被天乾坤骗了，就是他说的那个东西现在在我身上， 那个耳朵印记。 严征明愣了愣， 天乾坤是什么？ 是一个传承，一个。 程前后面的话自动消音，他几次三番张嘴试图用不同的说法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，可是冥冥中有种无法违逆的力量束缚着，让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程前的手指狠狠地掐进了严征明的衣服里，感觉那些话快把他的胸口撑炸了。 等你元神自己修复完，接受了我封存在此的传承，就会明白，传承里有禁制，任何人都说不出听乾坤的秘密，包括死人。 程前恨不能大吼一声，他终于弄清了各大门派受制于天眼处的除魔印是怎么来的，终于知道了什么是所谓的十方誓约，终于明白了上万年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在元神修复完全时才接受传承，也终于懂了堂堂白虎山庄庄主他为什么一直避世不见人，将自己活成了一个老疯子。可是这些秘密随着听乾坤的禁制全部被困在了他的心里，他必须终其一生孤独而惶恐地守着这个秘密。严征明先是不明所以，忽然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伸出一只手抵在了程前的胸口上，继而皱起眉， 这是禁言的禁制，那个耳朵形状的印记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能解开花魂？又为什么能让程前毫无限制地摘下金莲叶子？ 严征明心里一时涌起无数疑惑，可眼见程前说不出来，他只好将一众问题全都咽回了自己肚子里，轻缓地拍着他的后背，生怕再给他添堵。程前深吸一口气，勉强定了定神，故作轻松道， 既然不让我说，那就先不提了。唐枕，我估计他不会放弃的。他既然说得出百万怨魂印在他身上，就是肯定有了布置。韩渊虽然未必打不过他，但是未必斗得过他。 不管怎样，我们得先从这儿出去。这北冥像一片死海，要是再这样沉下去，咱俩没准真沉到十八层地狱里去了。 死海。 程前低低地重复了一遍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搭住了腰侧的双刃，闭目沉思了片刻，松开严征明，挥手递出了一道剑意。严征明眼睛一亮，这正是扶摇木剑中返璞归真里的一招枯木逢春。枯木逢春是绝地中的生机，用在此处贴切极了。可严征明还没来得及夸一句这应对很有悟性，便见一道若隐若现的剑气从双刃中飘摇而出，轻缓柔滑。可惜持剑人心境不稳，这剑意未能圆融，很快化入海水中，随即便奄奄一息地不见了踪影。程前微一皱眉，待要重来， 却被严征明按住了手腕。 枯木逢春一招，说的是天道为万物留了一线生机，有了这一便能生二，二随即生三，后有三生万物。 纵然程潜说不出，但剑意中的凝结与凝滞是骗不了人的，尤其骗不了剑修。严征明一时有些严厉地看着他。 可为什么你的剑里只有绝地肃杀之意？你方才在想什么？ 程潜愣愣地说不出话来。严征明神色凝重，突然他一把握住了程潜拿着双刃的手。 看着， 陌生的剑气透过两人双手交叠处涌入了双刃中。严征明截然不同的真元一刹那将那胸剑上终年不化的薄霜消磨殆尽，露出原本锃亮的剑身来。接着绵长的剑气从双刃中翻滚而出，转着圈地搅动起两人面前的海水。双刃嗡一声巨震，原本凝滞不动的北冥之水中瞬间绽开了一朵巨大的水花，先是一线，而后原地炸开，向四面八方辐射而去。周遭的海水不断地被搅动起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地跟着沸腾起来。这无中生有的一团枯木之花仿佛自缝隙中而生，生命力极强，转眼便弥漫到了一片海域。下一刻，整个北冥海下失去的浮力重新凝聚，两人很快停止了下沉。严正明却没有松开程潜握剑的手，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。 这才是枯木逢春，还有我再替师父教你一遍吗？再给我半死不活的钻牛角尖，你就等着被收拾吧。 当心！ 程潜没来得及承认错误，只听一声巨响，被搅动的海水惊天动地地奔涌而来，仿佛要将两个人活活压死在其中。危机之下，程潜眉宇间的少气无力终于散了，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护体真元外放开，即便这样，两人仍然被撞了个七荤八素。他们俩以一种十分不正常的速度上浮，越来越快，周遭的海水已经混乱成一团，一时间谁都没敢睁眼。也不知在水中飞了多久，突然两人周身蓦地轻了起来，嗡一声尖鸣过后，程潜和严征明随着一道剑气笔直地刺破北冥海面，脱水而出。严征明吃够了北冥之海的苦，一逃脱出来，当即劈手取出木剑，丝毫不敢在这片邪门的海域上逗留，拉着程潜一道闪电似的飞了出去。 走，先离开这儿。 海面上因为大雪山秘境而被垫高的深渊与海水墙已经被炸平了，两人再不敢像来时一样悠闲地坐船，遇见一口气飞了上千里，程潜才终于找到机会开口。 还是等了结了这事你再收拾我吧。你说唐枕会立刻去找韩渊吗？ 刚进大雪山秘境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临走时给李云留下的元神剑被触动了。你也知道李云那个人不死到临头，他绝不会碰这些保命的东西。离开这片海，我大概能感觉到那把元神剑的方向，要不然跟我去找找。 经过这样一番刺激，程潜好像他当年刚离开冰潭一样，终于缓缓地找回了他失去的活气。 那得找到猴年马月去，你又不能像唐枕一样，只要有鬼影，他的元神随时从天涯流窜到海角，等我们遇见赶过去，恐怕黄花菜都凉了。再说了，杀一堆鬼影，他还能再造出新的来，没用。 你的意思是我们釜底抽薪，直接去找他的本体噬魂灯？那你有头绪吗？ 在想，别催。 等等，小心！ 严征明突然毫无预兆地让木剑在空中打了个急转，一抬手捞过程潜的肩，双刃一声尖鸣，两人同时停了下来。程潜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距离他们不远处飘着一个灰扑扑的鬼影，鬼影手中捧着一团乳白色的光晕，正悬在空中等着他们。 那是唐枕的鬼影吗？等在这儿，难道是想替他主人观察观察，我们俩死了没死？ 程潜没吭声， 循着那光晕御剑上前，严征明忙追上去。 慢点慢点，这些鬼影自爆不比普通修士自爆元神便宜多少。哎，怎么是他？ 六郎。 程前神色凝重，这鬼影居然是那一直跟在唐枕身边的少年六郎。当年六郎被蒋鹏附身将死，程前用自己的真元将他三魂七魄定在了肉身里，并托付年大大将六郎带去给精通魂魄之道的唐枕救命。唐枕给了他一条苟延残喘的命，六郎感念其救命之恩，一直鞍前马后地跟在唐枕身边，兢兢业业地伺候他，做他的道童。哪怕他其实有机会像年大大一样留在扶摇山。 这小孩不就是……唐枕也太丧心病狂了吧。 程前伸手扯下自己身上一块碎布料，以双刃为刀，三两下勾勒了一块精准的清心符，抬手拍在了鬼影六郎的胸口。这清心符与百年前程前那张误打误撞的半成品不可同日而语，一没入六郎的身体，六郎的眼神顿时就清明了起来，连脸上的灰气都退了不少。他好似从一场噩梦中醒来，定定地注视了程前片刻。 程前辈，唐枕连你都不放过吗？你知道噬魂灯在什么地方吗？你的魂魄应该还没有完全被炼化，要是快点带我们过去，说不定还能自由。来得及， 前辈，来不及了。 六郎微微地笑起来，他双手捧起手中的光，那团白光倦鸟归巢似的飞向程前，还没到近前，程前就感觉出来了，这是他当年打进六郎身上的真元。 全掌前辈钉在我魂魄上的钉子，我才能逃出来，就是他将我引到此地，我怕等不到你，好在老天垂怜，总算让我撑到现在，将他物归原主。 那真元径直没入程前的手心，同时六郎魂魄也变暗变浅，看起来好像即将魂飞魄散。 那等的本体就藏在扶摇山上一块冰心火中，当年程前辈取来的冰心火被他一分为二，一段带入雪山，一段留在扶摇。冰心火能隔绝所有神识，哪怕整座扶摇山都在岩掌门的眼皮底下，你也未必感觉得到他的存在。 六郎这句话说完，整个人已经淡成了一把虚影。程前本能地伸手一抓，却只抓到了一把含着海风的空气。那少年无声无息地消散，在天地间扶摇而去，再没了踪影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